光梦中醒过来，忘了沉睡多久。梦的夜空太深邃，流星划过多温柔。 如骤雨过晴， Shiny, shiny.